第41集，果然是有钱烧的。黎硕走了过来，坐在旁边的沙发，给温小辉倒了杯茶。倒茶的时候，露出手腕上一看就价格不菲的腕表和钻石袖扣，处处充满了非凡的品味。温小辉看着他笔挺的西装，他脸上的笑容，还有他那曲起的长腿，整个房间里都充斥着黎硕那股成熟绅士的荷尔蒙的味道。他感觉自己要喘不上气来了，脑子晕乎乎的。 喝点热的吧，免得感冒了。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是因为我们在酒吧见过吗？给，擦一下吧。 谢谢。确实有点意外。对了，这是我们老板让我给送过来的。原来是你们事务所在做巨星的账务梳理啊。 不是的，我们做的是你们老板本人的。我们事务所也提供个人的财务顾问业务。 哦。 温小辉点点头，抓着茶杯的手很是紧张。黎硕的电话他没舍得删，但也没打算打，就那么躺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。他还以为永远也不会接触到，没想到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又一次见到了。这是在证明两人很有缘分吗？温小辉忍不住开始想多了起来。 你是叫 Adi？我没记错吧？ 对， 谢谢你特意送文件过来。 温小辉又沮丧了起来。 妈的，居然这么快就下逐客令了，这么豪华的办公室，这么俊帅酷炫的年轻总裁，好像发生点让人羞耻的事情。 可他也只敢想想了。碰到黎硕，他才发现他比自己想象中要腼腆一些。 不客气，那您忙，我先回去了。 哦，那我送你出去吧。 黎硕礼貌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为他打开了门，一直把他送到了电梯口，甚至亲自为他按下电梯按钮。温小辉咬了咬牙，鼓起勇气看着黎硕。 那个，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既然老天爷安排我们第二次见面，如果我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辜负了这样的缘分？ 面对这么吸引人的男人，温小辉实在是有些把持不住。黎硕闻言，眉毛微挑，随即微微一笑，低下了头，犹豫了似乎两秒钟的时间，才抬头笑道： 好吧，下午6:30在我事务所对面那家日料怎么样？ 好。 快下班的时候，洛毅打了电话过来。 小辉哥，几点回来啊？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在超市呢。 刚想起来，今晚不去吃饭了。 怎么了？要出去玩吗？ 我今天有约会，哼哼。 约会啊？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在酒吧碰到的帅哥吗？叫黎硕的。 哦，记得。 跟他好有缘啊，今天刘星让我去会计事务所送个文件，结果居然刚好就是他开的事务所。他穿西装更帅了，坐在总裁办公室的老板椅里可有范儿了。 这么巧啊，那你去吧。晚上会回来吧？ 会啦，哪会发展那么快啊？ 你好像挺期待呀。 温小辉刚想说恨不得一秒摆脱处男之身，突然想起来尽量不要在洛伊面前谈男人，免得把他带坏了。 开玩笑的，黎硕好像真的没怎么看上我， 所以就当个朋友吃个饭呗。我也是可以交男性朋友的好不好？ 当然了，那晚上我等你回来。 你不用等我了，早点睡吧。 我想等你，一整天都在想见到你呢。 好，我会尽量早点回去的。 嗯，好好吃饭。 洛伊挂了电话，面无表情的在人来人往的超市里呆站了3秒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瞳孔剧烈收缩，周身散发出骇人的戾气，伸手把面前堆得比人还高的可乐罐塔推倒了，几百瓶可乐罐轰然倒地，摔得满地饮料，一片狼藉。周围的人惊得连连后退，唯恐溅到了裤子，还有一个人被砸到了后背。洛伊对着跑过来的超市员工乖巧地一笑：“ 对不起啊，不小心撞倒了，我会赔的。” 温小辉纠结了一下要不要化妆，他想起那个小 gay 的话，说黎硕喜欢良家妇男型的，最后他就只打了一层粉，让皮肤看起来更透白一些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有妆的，于是他这才满意的出门了。黎硕选的地方是一个门面不大的居酒屋，装修风格很温馨，在一片写字楼的 CBD 商业区里显得精巧可爱，匆忙的时间到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。温小辉走了进去，见到黎硕正在跟一个老板样子的人用英文聊天，见他来了就笑着摆了摆手：“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”“ 你没有迟到，是我来早了，我事务所在对面，所以经常来这里。” 老板把他们引到了一个很僻静的座位里，亲自帮他们点单。黎硕把菜单递给温小辉：“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。” 温小辉翻开菜单一看，眼睛都快直了。 这么个小破居酒屋，东西居然这么贵。 他强装镇定，点了几样菜。 这家店的厨师都是从日本聘来的，材料也全是空运进口。虽然知道的人不多，但只要尝过一次，就不想再去其他家的日料了。 装逼啊，好期待啊。 点完菜，黎硕给温小辉倒上了茶。 巨星离这里不远吧？ 还行，你英语真好啊，你出过国吧？ 哦，我是美籍的，很小的时候就过去了，现在回国创业。 在国外不好吗？ 在美国我要进我父亲的事务所，我觉得这会阻碍我个人的发展。 这是不是富二代的标准台词啊？ 不是这样的，美国的会计行业非常成熟，各大事务所都是和大公司绑定的，对于新人来说发展被局限了，创业艰难百倍。国内是个新兴市场，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有潜力的公司崛起，我觉得在这里我更有施展空间，否则无论我取得怎样的成就都是叠加在我父亲不好的基石之上的，这不符合我的理想。 哇塞，你好厉害啊。哈哈，果然是有钱烧。 他们的料理很快就上来了，温小辉尝了一口甜虾，味道真的是相当好。两人一边吃一边聊天，由于黎硕的工作温小辉根本听不懂，所以黎硕很配合地和他聊起了时尚圈和娱乐圈的八卦。温小辉全程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黎硕，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，但黎硕从表情到动作都太规矩了，始终保持一个朋友间的距离，让温小辉大失所望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了。虽然说他没有勾引过男人，可他也是男人，知道男人想要什么。 怎么黎硕面对我的美貌一点回应都没有，是不是他妈的冷感啊？ 吃完了饭，黎硕看了看表：“ 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” 温小辉支着下巴郁闷地看着他没说话。黎硕偏头看着他， 你怎么了？